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8集，流言。太后胸口浮动，却勉强笑起来。她目光透过李监听， 你果真是光成帝的女儿，可笑你们李氏。倘若你是个男子， 我若是个男子，必定活不到今日。 李建廷握着佛珠串，坐在床沿。 你把李氏男儿杀尽了。 太后湿透的鬓发贴在面颊，能从这眉眼间窥探到当年的风华绝代。他嘴唇翕动， 谁成想他那般狠，宁愿乱伦也要留个祸患给哀家。 他笑意覆满眼眸， 秦王可是被他自己活活逼死的。 李建廷看着太后， 你杀夫杀子走到这里，本可以做前无古人的君王，可你把权柄交给了别人，亲信宦官任由阉党乱政，偏帮兄长助长全城事业，社稷垂危，你难辞其咎。 太后眼中笑意渐散，她凝视着李建廷， 高处不胜寒，你不明白我如浮萍无所依， 我如浮萍无所依。 李建廷重复着这句话，他年轻的面容上没有忧愁，也没有笑容。他转开目光，顺着垂帷看到了太后的梳妆台，凝视着那橙黄的铜镜。 既然没有牺牲以赴的气魄，又何必乱这一场江山风雨？ 你以为女子何不懂我？ 太后道：“ 我既非女子，也非男儿。” 李建廷重新看向太后，眸中清明：“ 我是李建廷吧？” 太后怅然若失。半晌后，她说：“ 我见你，便知李氏君王是何等疯子。”但你也受制于人， 棋盘不在谁的手中，而在山河里。 李建廷轻轻地说：“ 自以为在执棋的人，只不过是比别人晚些进来而已。” 太后呼吸转轻，她的声音也越发轻：“ 可怜薛秀卓，机关算尽。” 她稍微睁大双眼，喃喃道：“ 河山啊。” 殿外余晖尽没，几只鸟雀横渡苍空，没插稳的牡丹掉了半，落在梳妆台上，被风一推就走了。去都的消息急成启东，马蹄撞破寂寥的夜，在数日后到达边郡。花香一尚未休息，见易豹来了，便笑问：“ 公母的信也来了吗？” 戚伟神色古怪，在门口踌躇。花香一如有所感，缓缓起身：“ 是病了吗？” 戚伟避开他的目光，垂头说：“ 回禀大夫人，太后驾崩了。” 花香一当即后退一步，红英连忙扶住他。他怔怔地看着戚伟，须臾后泪先流。他撑着红英的手臂向外走几步，哑声说：“ 休骗我。” 戚伟默然。花香一他用帕子仓促地掩住口，逐渐哽咽：“ 纪伟不及回答，就听红英喊道：“ 夫人！” 华香依身已斜滑，晕了过去。帐内点了安神助眠的香，华香依醒来时，戚竹音正坐在床侧的椅子里削苹果，觉察到他醒了，便搁到一旁的小案上，失手后摸了他的额头，道：“ 病了也不知道。” 花香依唇间泛白，没有睁眼，把枕畔濡湿了。戚竹音不擅长安慰人，见他哭得伤心，赶忙用帕子给擦，擦完了才想起这是刚刚用来擦手的帕子。花香依背身蜷起双膝，不住啜泣，他哭到累，就这样又睡过去。再醒来时，戚竹音还坐在椅子里。 消息走得慢，马上新帝登基，我带你回去。 继武姑母，那里就没有我要回的地方。 花香依眨着红肿的眼。 分别时，姑母身体康健，不过两个月，竟然就病逝了。 戚竹音沉默少情。 我答应过你，不让他死。 大帅远在边郡，力所难及。申公非前朝，刀剑无形。元府也鞭长莫及。 戚竹音以为花香依要说什么，可他却就此打住，撑着身起来。 大帅军务繁忙，让我独自带着吧。 花香依的手腕都浸在粼粼月光里，她垂眸的模样很是憔悴。戚竹音不好再坐，就从袖中摸出个小香囊，放在她的膝头。 红英在门口候着。 戚竹音起身。 我在偏厅。 此时夜已将息，红英卯时听到花香依的唤声， 红英 便差人到厨房拿饭，自己先进去了。 你把我的箱子拿来。 红英到柜子前拿下花香依的小箱子，花香依解开锁，吩咐红英拿铜盆进来，随后把箱内的账簿烧掉了。红英急着要挡：“ 夫人这是做什么？这都是夫人熬尽心血算出来的。” 楚军答应大帅不杀姑母。 花香依先指松开，看着账簿逐渐被火吞掉。 若不是他做的，便是他无能；若是他做的，便是他无信。 清风把纸页翻开，在哗啦声里散落一地灰尘。端州夜凉，庭院内花木深深，蚊虫多。费胜在新搭的凉棚里点了香，沈泽川拿汤勺把碗里的冰块搅得微响，一边看萧迟也带萧寻拉弓，一边听费胜呈报去都事宜。 薛大想要掌管仓库的要职，就得跟内患打交道。宫里边的太监喜欢有一港的海货，让青青备给他。青青说已经准备妥当，等新帝登基后势必要大赦天下，到时候薛大正逢机会，该出头了。还有太后驾崩，世家岌岌可危。不过贺连侯麦田筹粮，内阁兴许会网开一面。 贺连侯能想到筹粮，就是被逼到了绝路，不得已需要割肉重新做人。 沈泽川饮汤：“ 我粮食给他了，也算仁至义尽。” 贺连侯变卖家产买的粮食，都是从绝西柳州州府游坛那里得来的。当初严和如说要新建港口，沈泽川答应了。柳州游坛就是绝西内应，这位州府跟他名字一样，尤其的贪，只要银子给够，菜掉脑袋的买卖他都敢做，否则也不会在江青山的眼皮底下跟严和如来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